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每天带来一本书，从书中感悟生活，感悟故事。今天我们向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博物馆里的活色生香》，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江松。你好，江老师。 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说到博物馆，特别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哈，就说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去过无数的博物馆，也去过无数国家的博物馆，那大家对于博物馆里的那些古董老物件有过怎样的印象，或者说大家能够说出这些老物件背后的一些故事，一些经历吗？我也采访过我周围的朋友哈，做这些节目之前，他们说更多的留下的都是一沓厚厚的照片，而且现在旅行团确实带着很多的这个游客去了之后非常仓促，然后非常紧张的时间，然后逛一圈都没有看明白这个画到底画的是什么，然后就走了。所以今天是解答您心中的很多疑惑，包括您在国外玩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博物馆特别漂亮的艺术品，它背后到底有哪些故事，咱们今天就请江老师带我们去一一揭秘一下。江老师出生于北京，他自己说哈，自己是一个自幼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长大的一个北京的孩子哈。毕业后脑洞大开，爱上旅游，至今已游历了5大洲近50多个国家，尤其酷爱游览博物馆。自称可以在全球各主要的博物馆内进行现场的讲解，把博物馆通识普及视为一生的追求哈，这个理想非常大。咱们就先请江老师跟我们聊聊哈，当时怎么想到要去5大洲50多个国家来游历博物馆，然后把这些精华出一本书讲给大家听。 就像您说的哈，我是从小在这个海淀区这边长大的，那个小的时候呢，我记得最喜欢去的就是这个长廊，就颐和园的长廊哈，上面画了很多的这个古代的故事。我想我一生当中呢就落下了一个情节，我自己开玩笑叫长廊情节哈。因为当时跟同学们一起去，感觉就是说这些故事到底讲的是哪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就去翻找手头的那些资料，最早的时候就是小人书了，三国演义小人书，西游记啊，那么试着给大家讲一讲。那后来就发现呢，大家在课余的时候挺喜欢听我这些故事的，从此以后呢就落下一个烙印。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国旅游看到那些博物馆，我就想知道，哎呦，这些这个文物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或者说去看教堂，教堂上有各种彩色的玻璃啊，各种雕塑啊，我想这是到底是什么人，他手里拿的那些东西，有的是拿一个斧子，有的拿一个十字架，有的是不同形状的这种兵器，它一定会有含义，会有象征意义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从小的那种情节就开始起作用了，就开始觉得是不是应该找些资料查一查这些到底是什么。那么说起这本书呢，实际上也挺巧合，是2013年的时候吧，我最早有了这个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它名字叫做这个博物馆旅游攻略。这微信号是写给朋友圈的，实际上就是我那么几百个朋友吧，同学呀，这个同事这样的，我们经常出去出国旅游。那在出国旅游之前呢，大家可能说是不是咱们互相之间串讲一下啊，每个人准备一些背景啊， 那么后来我就是负责去讲这个博物馆和教堂啊这背景的东西。那所以呢，这本书里面呢，可能有很多内容都是跟这个意大利有关的。就特别巧，去年我们那个跟杨红莲合唱团去意大利有一场这个比赛，因为合唱团的家长和小朋友都是特别特别热爱艺术的，因为他们可能说是音乐家。那些小朋友都是初中到高中的孩子，可是他们的这个识谱和这个读取的能力可能说相当于这个研究生的水准了啊，所以呢那个家长也是很特别注重这个艺术的。所以呢在此之前呢，我们在出国之前我们就准备了差不多十讲吧，那我最早的时候给他们那个起了一个名字，就叫意大利最应该了解的十件艺术品。那这个艺术品呢，就是有可能是一个门，我们叫做天堂之门啊，The Gate of Paradise。也有可能是一幅画，也有可能是一个雕塑。那么实际上特别巧合，就是如果我们中国人要是参加这个一般的旅行社这个组织的欧洲团，只要去意大利都会接触到这几件艺术品的。那么你比如说意大利有很多小的博物馆，你要是想预约进去很难，要提前一个月。所以呢那个我就不去讲了，我专门讲这十件就是你能够看到的。实际上这本书最早呢是朋友圈里的一些文章， 然后生发出来的哈。 是的是的， 就希望这些东西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认识。 没错没错， 而不是让大家只是去国外游历博物馆的时候只看看他的画美不美，颜色炫不绚丽。 是是是， 其实背后的很多故事不了解。 没错， 其实看这本书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我之前看过很多的画作，我就不明白这个画作到底为什么是出自名家之手，它的名是名在哪儿，它的经典是经典在哪儿，而且为什么国外的，你看这个无论是教堂还是就是我们看到的皇家的那个教皇他搞这个加冕仪式哈，他的那个背后的壁画包括它的天顶，它下面那个地板都有很多人物的这种像拼图也好啊，或者像是这个人物的画像哈，有很多的也是那种你觉得像战争场面的，很多有情景的。然后通过您的书其实了解了很多，咱们就来具体聊一聊哈。首先特想问问您，刚刚说过您是游历五大洲近五十多个国家，把这博物馆的精华带给大家，所以这本书从一开始呢它是有点像按图索骥的方式，我先带大家从一个小的就是梵蒂冈这样一个地方开始聊起，然后呢有一个路线哈，这个路线是有串联的是吧，这个特别好。而且这个书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以神之名，一个是以爱之名哈。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以神之名，什么是以爱之名。 是这个西方的文明呢可以说是有两条线，那做个比方呢，这个如果要是说把这个西方文明比成是一个木偶的话，那这两条线呢就是牵动这个木偶的两根绳子，那西方人说是两个 H， 我们中国人说是两个西，那第一个是希伯来，第二个就是希腊，那么这个希伯来和希腊呢可以说在不同时刻控制这个木偶，如果这个希伯来这条线拉得紧一点，那么这个人呢就会特别特别的虔诚信神，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神，克制自己。可是呢他一方面呢神性大过人性，这根绳子呢要拉得紧一点，罗马这根绳子拉得紧一点呢，他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特别的欢快，生活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奢侈，之后呢到穷奢极恶，最后变成了罗马的灭亡的一个根源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两件事呢，就是说不管是希腊也好还是希伯来也好，都有很多关于宗教的关于神的故事。那么如果要是我们到了欧洲两件事没有了解的话呢，大家可能就会看热闹了，只是这房子真好看， 对， 那博物馆里有瓶有罐，这个画有这人穿衣服，那人没穿衣服，只能有这个区别了。可是如果你要了解到这两个文化的，比如说其实就是两本书了，一本书是圣经，另外一本书呢就是希腊神话，那你就会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就比如说你到了这个长廊，你看哟，这是猪八戒，那是孙悟空是吧，这是这关公，那么这些人物你就一下子全部都了解都知道了。通过什么呢，通过他们的衣服服饰，通过他手里拿的东西，通过他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象征物。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酒神，当然酒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了，尼采有这个悲剧的诞生，他就讲酒神的故事啊，那么我们说音乐那个笛子，最早的笛子，戏剧那个悲剧全部都从酒神节开始的。那么这酒神什么样呢，就很简单，你只要看到光屁股小人抱的皮子，抱皮啊，那一定就是酒神，跟抱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豹呢就是酒神的这个符号，头上戴着长春藤或者葡萄藤呢，就是一定是酒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戴长春藤的基本就是他了。那么如果要是这个兽皮是一个狮子的，那一定就是大力神赫拉克里斯 Heracles， 又叫海格里斯哈。为什么呢？因为赫拉克里斯做了十二件难以完成的任务，其中有一件就把一个狮子给打死了，就把这狮子披身上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符号。再比如说我们说圣经里面的这些人，只要手里面拿宝剑的就一定是圣保罗，因为他殉葬的时候这个宝剑是被砍手的斩首的。这些这个宗教的这个圣人嘛，很多都是殉身宗教殉教了。那么殉哎对，那么按照这个约翰的这个启示录里说，在最后的审判这一时刻哈，那个殉葬的这个圣人都要把他这个殉由什么方面来殉葬的拿在手里面。只要看到教堂上那些浮雕那些壁画彩色玻璃，任何穿着长袍的人拿着一个剑的，那一定就是圣保罗。那么他的边上最可能的是有一个人拿着一把长的钥匙，那这就是圣彼得。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描述说上帝把这个钥匙交给了圣彼得，就跟他说你是一块岩石啊，就是 you're the rock， 就像美国人经常口语里就是 you're the rock。 他并不是说你是一老石，他不是，他那意思就是说你真棒，你太牛了。这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岩石上面建造他的那个神庙，建造他的教堂。那么圣彼得呢就变成了第一任的这个教皇，这教皇制度就是这样来的。教堂里面拿着那个是钥匙的一定就是圣彼得了。所以呢十二圣徒，每个圣徒有每个各自的这个象征物啊，每一个圣人都有象征物，每一个希腊的神仙也都有类似的象征物。那这样呢就像一个拼图一样的哈，拼图游戏一样的，一开始是混乱不堪的。那你只要找到两个相连的接在一起了，那你会每到一个地方去欧洲，实际上我们说就看五样东西哈。这五样东西是广场、博物馆、教堂、皇宫、还有这个城堡。那么你不管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它都跟只要跟宗教跟神话有关的，那你就会碰到它，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去跟见识它。那么知道的越多，拼在一起的那个图就越多，你就会一次一次的产生这种惊喜吧。 对，如果你不了解真的是走马观花。人家常说哈，这个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其实很多的中国人去国外是有这种感觉的，旅游团时间又紧张是吧，然后可能导游讲的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可能觉得大家都是在那种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再讲一些东西，那一遍过了你可能还没听清哎怎么回事，他一遍就过了。而且国外人物的名字确实也比较难记，所以如果刚刚接触的话确实还是比较难理解的。但您这本书确实解答了很多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哈，首先就是第一节里讲到拉奥孔的悲哀和河神们的欢喜，先从这个梵蒂冈博物馆开始讲起哈，一直讲到了罗马纳欧纳广场。我先说这个第一站梵蒂冈博物馆，这里面讲到了就是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我觉得我最大的惊喜是我没有想到出现了一位就是特别牛的，或者是大家其实已经非常耳熟能详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我并不知道他是这么的有个性哈，就是米开朗基罗是吧。米开朗基罗应该说大家看他的画作也不少了，但是呢大家不知道原来米开朗基罗他的画作也是可以就是 copy 别人的那个方式哈，或者是有很多元素可以相结合画出他的这个创作的作品来是吧。 是是是 这个挺有意思哈，给我们讲讲 这个米开朗基罗这个人特别有意思。那么在他之前呢，可以说意大利的这些艺术家呢基本上的身份都是工匠。那么在他这个时代之后呢，大家就变成了大师了，就是变成神了，这是。 对。 那为什么呢？除了这个，这社会地位变化很大，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这种创造力啊，还有他们这个人性当中这种闪光的地方。这个关于米开朗基罗的这个书呢，市面上也很多。你比如说我们大家了解艺术，好多人都是从一本书就是进来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渴望生活》啊，是他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叫做Stone。Stone 实际上写了一个系列的这个传记，那他的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叫痛苦与狂喜。这两个词就真正准确的这个形容了米开朗基罗一生的这种感觉。他是一个特纠结的人，脾气特别怪，特别孤独啊。那么他没有办法跟他合作的， 那么他按道理画这么大的一个天顶的一个壁画啊，西斯廷天顶的壁画，要一个团队来支持他做。那最后呢，别人合作不了，他一个一个全给他骂跑了，因为这个自己脾气不好。那碰到了一个比他脾气更不好的教皇，这两个人呢，这个发生了很多很多故事。据说差点为了这个他们俩的一点小的冲突，打起了一场战争啊。 但是米开朗基罗为什么称为大师哈？后面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教皇就得让他把那个，因为当时是让米开朗基罗好像去那个修建他的墓地，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像咱们这个中国的地宫一样， 是是 是。 然后修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钱，最后终止了。最后米开朗基罗就很生气嘛，因为他觉得这是我倾其所有，觉得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心血之作， 没错没错， 到中间就不让我修了。 对。 然后他就很生气哈，接着出现了一个特别戏剧性的事情哈。 是是，实际上这个事儿还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事情。罗马在这个米开朗基罗这个文艺复兴盛期之前呢。是一个很衰败很衰落的一个地方。那么后来呢，在这个教皇朱利叶斯二世他在当政的时候呢，他就要大兴土木，要重建圣殿，他认为他这个是天下太平的一种标志了，他很注重这件事情。可是呢，当时他请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当时很少是从罗马来的了，都是从艺术之都佛罗伦萨来的。当时是两个城邦，就是两个国家，并不是没有意大利的哈。那么从佛罗伦萨附近来的这些人都是分派的派别的，那么拉斐尔他们是一派，乌尔宾诺乌尔班，那乌尔班老大呢是谁呢？这个人叫布雷曼特，这也是很厉害的，也是相当厉害的，罗马有他自己设计的那个小教堂。那布雷曼特来了以后呢，他就要排挤其他的外人，米开朗基罗就是那外人，他属于佛罗伦萨派的，所以说两波工匠，就像咱们说的这个安徽帮跟这河南帮两个干上了哈，两波工匠不一样。那么怎么来挤的这个，来排挤米开朗基罗呢？米开朗基罗是一个雕塑家，他不怎么会画画的。他一辈子画了画，画完成了，真正完成了就是乌菲兹有意见，其他都是画一半啊，很少就是画在那个板木板上或者画布上面哈。那么所以呢，这个布莱曼特他们就想了一个招，如果要是米开朗基罗去帮教皇做这个雕塑了，那他一定赚大钱了。通常雕塑比那绘画还要赚钱的，要狠赚一笔。所以布莱曼特说，这教皇就这么点钱，这钱要全都让那安徽帮的赚了，我们这河南帮赚什么呀？所以呢，他就说，就跟教皇说了，说您，我不知道您在意不在意这事儿，说我特在意，我这人可能有点迷信啊，说你这年龄也不大，说您身体那么棒，您干嘛建坟啊？说这绝对不是一好事儿，对您这个不太好，说我觉得是不吉利啊。所以教皇一听就对啊，说我这个我干嘛做这事儿？之后布莱曼特就给他灌输，说你说咱们这个要真正做好一件事儿，要万世留名的，就是要把这个天底下最圣至圣的地方，除了耶路撒冷那个圣山上那个圣殿，当然那个 temple 那个圣殿被烧掉了哈，在那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被提图斯烧掉了。说除了那个圣殿之外，什么地方最神圣啊？上帝的居所在哪里？就在咱们的梵蒂冈，有一个按照耶路撒冷圣殿原样长宽比例是同样的建造出来的，这个建筑叫做西斯廷教堂，也就是朱利叶斯二世的叔叔叫西斯图斯这个教皇建的。为什么叫西斯廷教堂？这名字就是从那个西斯图斯那个名字来的，西斯廷四世。布莱曼特说你把这个教堂啊，我看现在它的基础不太好，它现在慢慢你看那个顶上那个画那个天顶啊，全都裂了，七里哗啦往下掉沙子，重新修一下啊。实际上这是明显挖了一坑儿，因为如果您要是去西斯廷教堂，你就知道了，那四周围全部都是最伟大的罗伦斯画匠画出来的。你比如说啊，有波提切利，还有波提切利的老师叫菲利普利皮啊，那么还有这个达芬奇的老师雷诺雷塞，还有米开朗基罗的老师吉兰大约，那么他们所有人已经把这个四周围的这个壁画能够站住的墙壁，每一寸的墙壁都给画得满满当当的，全是大师的手笔。那米开朗基罗属于是晚辈了，当时 对，就是一个年轻的 对 不经世事的小孩 再给他一个特别特别不重要的天顶这位置，因为你站在下面看那么高的地方，你基本上看不清楚。所以布莱曼特认为，私下认为他十拿九稳，这回把这米开朗基罗给扳倒了。他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明显的一个坑啊。 对，但是其实米开朗基罗还是挺睿智的。 对， 他通过他的画作其实讽刺了教皇， 是， 但是教皇没有看到。 没错没错 啊，而且他的那个细节处理也特别到位哈。 对对对， 嗯， 最近有一本书《米开朗基罗密码》，可惜就没有翻译成中文哈。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就详细介绍了这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故事。 当然一开始米开朗基罗在接受这个任务当中呢，跟教皇的那个矛盾并没有那么尖锐， 嗯， 就是因为他的脾气很怪异， 嗯， 他就规定了天底下只有一个教堂里面没有完成这个壁画之前我在这儿说了算，他就立了一个条例，就是任何人不可以看他未完成的作品，包括教皇都不可以。可是教皇呢就一心一意想要看这个到底画成什么样子，他们为这事打了很长时间。据说有一次教皇偷偷摸摸化妆走这个楼梯上去，米开朗基罗拿一个棍子就要帮这个教皇。当然这些故事呢很多都是出于米开朗基罗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兼朋友， 嗯， 这个人可特别牛，这个人叫做 Giorgio Vasari， 我们翻成乔治瓦萨里， 嗯， 那他画了很多画，你比如说去佛罗伦萨， 嗯， 要去那个市政厅啊，老宫啊，叫做那个 Palazzo Vecchio， 威乔宫、 嗯， 或者说去乌菲斯，或者去圣母百花大教堂，很多那个乔治瓦萨里的那个画， 嗯， 他的画并不是最好的，可是乔治瓦萨里他写了一本书， 嗯， 这本书咱们翻译成《画家传》啊， 嗯， 他是艺术史的祖师爷了吧？那么据说这个米开朗基罗雕塑的这大卫是吧？30岁就做的大卫，在这个后来的战乱当中，就让人从那个楼顶上扔了一个桌子，一下把大卫这个胳膊就给砸断了。 哦， 那最后把这个胳膊捡起来又粘上去，都是这个瓦萨里做的。而且瓦萨里还说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词儿，叫做 Renaissance， 就是文艺复兴了。这个词儿都是他发明的。 嗯， 那么瓦萨里呢，他详细讲述了米开朗基罗的故事。所以为什么这个米开朗基罗后来那么有名？ 嗯， 他那么多故事被后来人知道了哈， 嗯， 我觉得这个跟瓦萨里是 有很大关系的， 很大关系， 嗯， 对，因为米开朗基罗用了4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第一幅壁画哈， 嗯， 实际上他是二进宫，也就是说两次回到西斯廷教堂来画这壁画， 哦， 最早的时候呢是他30岁左右， 嗯， 画这个天顶的壁画，那过了将近30年以后，他还60多岁的时候又回来画这个一面墙，那个最后的审判，为了两个不同的教皇保罗3世和这个朱列斯2世来服务。朱列斯2世呢，他的脾气就是特暴躁，他相当暴躁， 嗯， 而且这个人有一点就是他不付钱不痛快。艺术家其实当时他的这个薪水并不是很高的，他主要是拿出这个钱来，我要去买那些贵重的材料， 嗯， 因为有些要比如说要有黄金，还有是青金石。你比如说画那圣母的那些蓝颜色的衣服， 嗯， 还有那些这个先知那些蓝颜色的衣服都要用那个宝石啊青金石给磨碎了以后画，如果你不给他钱他就没法进行下一步的，而且他这个做湿壁画的时间要赶时间要赶工的， 嗯， 啊，所以那个米开朗基罗就一直管这个教皇在要钱，教皇就一直拖着不给， 嗯， 那最后的结果呢就米开朗基罗说那你不给我算了我走了，一走了之。当然教皇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了，他最主要的事情是要打仗啊，所以有人管他叫战士教皇。那他一直在想跟这米兰打仗，跟法国打仗，又跟什么这个威尼斯打仗，打了很多仗。 嗯， 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他的一生都没有打完的仗。完了之后，打了一次败仗以后，他就开始蓄须了。他当时呢，就是，要跟这个比萨发生冲突了。他曾经说过说，这地方离佛罗伦萨不远，他顺便是不是也把这佛罗伦萨 给征服了， 哎，对对对对，所以好多佛罗伦萨人就觉得哟，是不是那个教皇是因为跟米开朗基罗的冲突才造成这个呢，所以他从那个当时是佛罗伦萨是共和国， 嗯， 从这个市长到下面所有的老百姓都去劝米开朗基罗说你能不能你为了自己牺牲一下啊，为了这个城市城邦牺牲一下，你去找教皇认个软就算了，这样他才来到这教皇大帐里面跟这个教皇认怂的啊。 嗯，感谢江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今天给您聊的这本书叫做《博物馆里的活色生香》，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